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 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！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卓依婷演唱的《星星知我心》，梁朝伟《一天一点爱恋》， 一天一点爱恋，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，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，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， 越长大越孤单， 周华健花心， 真心真回答， 任贤齐心太软，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 张柏芝星语心愿， 找不到坚强， 周杰伦蔡依林布拉格广场， 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，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，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 罗大佑光阴的故事，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欣赏的是张韶涵演唱的《梦里花》，之后是吕方的歌曲《爱一回伤一回》。 为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湖泊色月牙，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，我也透露着微光，照亮虚无迷惘，在残垣废墟之中寻找唯一梦想，古老的巨石神像守护神秘时光，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，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，坚定着希望去闯，为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湖泊色月牙，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，我也不曾害怕，是身上守护神秘时光，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，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，坚定着希望去闯，

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曲歌， 赤壁里面有一句歌词，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，如今这句话经常被很多朋友引用，表达的是一见钟情的美好感觉。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，而我踩过青春，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，一次缘分结一次生，我今生还在等，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

赵咏华的歌曲《最真的期待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来欣赏的是郑中基的《绝口不提爱你》。这首歌由黄中原填词作曲，唱出了和爱情说再见时悲伤的情绪。 也猝不及，暂时要和世界脱离，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，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，我遇起了你，让爱的自由还给你，我遇起了自己，承受着悲伤到天明，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，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都不听，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，爱你到底动了自己，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，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，爱到了底，动的是我的真心，竟忍住呼吸，暂时要和世界脱离，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，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，我遇起了你，让爱的自由给你，我允许了自己，承受着悲伤到天明，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，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，爱你到底痛了自己，我不愿放弃，却要故意默默允许，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，我的真心，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，爱到了底，痛的是我的真心。 你是不是还会在意？ 少失落，哦，多少的往事，想你念的全都是你。是否你还是如此对我着迷？你是不是还会在意？ 来自于歌手孟庭苇的演唱。今天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的是吴奇隆的歌曲《追风少年》，陈琳的经典老歌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，和张栋梁演唱的《北极星的眼泪》。 身上扛着风，脚下踩着土，心中一句话不认输，我用火热一颗心写青春，不管这世界 英雄。

有被一夜从容。你的泪晶莹剔透，心中一定还有梦。 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同看海天唱一色，潮起又潮落，潮起又潮落，走人间许多愁。 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由李泉作词谱曲，范晓萱演唱的歌曲，收录在范晓萱199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还记得在《我是歌手》总决赛里，杨宗纬首轮选择最后一位出场，他跟李泉合唱的就是这首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，让人们再次回忆起了这首动人的歌。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、那个路、那个房、那个的那扇窗口，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。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，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，过得太快来不及。

装作漠不关心你，不愿想起你，怪自己没勇气。心痛得无法呼吸，脚步 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还记得那句歌词吗？画面太美我不敢看，就是出自于下面的这首歌《布拉格广场》，由方文山填词，周杰伦谱曲，蔡依林演唱，收录在2014年推出的《看我72遍》专辑当中，这也是电视剧《上班女郎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今天上头着光彩配的玻璃窗，装饰这个的是教堂，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18世纪的油画上， 再看 静静欣赏， 再想 你的浪漫，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。 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，装饰着歌的线。 谁是爱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 谁能轻轻碰见白天朝外，一步是八世纪的忧伤，再看 尽情欣赏， 再想 你的浪漫，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， 啊啊飞速啊啊飞速 yeah sorry， 这是什么的人都有，安娜你都有，有的人都有，我提醒我有刀剑刀头，就说到是说呢，我醒来后我一切都是否 值。 时光的彼岸，身影在徘徊，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的歌曲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以下精彩歌曲：何炅演唱的《栀子花开》，张震岳、蔡健雅《思念是一种病》，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 孙燕姿《天黑黑》，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 姜育恒《别让我一个人醉》， 别让我一个人醉， 王菲致青春， 良辰美景奈何天，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， 他一定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 张杰张靓颖爱的供养， 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 老狼想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孟庭苇往事， 如梦如烟，

谁呼喊散在半空啊？无尽的伤痛，很爱回忆在心中。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，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。 是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是猴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